宇宙历796年，新帝国历一年7月16号，同盟军基于巴拉特合约禁止拥有的战舰，还有航空母舰的爆气，都要在这个雷萨维库星域执行。 雷达显示有多艘舰艇接近 ，IFF 有反应，是友军。 哪里的部队？ 报告，有通讯进来，他们说是来支援我们作业的。 支援？我没听说过。 通讯状况不好，他们说要直接向司令官报告，希望把舰艇开过来跟我们的旗舰衔接。 这样啊，跟他们说我允许，这样妥当吗？有什么好担心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担心被敌人骗。没关系，没关系。那是战舰， 已经采取攻击态势。哦，那是。啊啊！被包围了！ 他们想干什么？ 我们的旗舰被包围了！ 这样不能出手啊！难道要抓我们去当人质吗？他们是什么人？ 有通讯进来，用开放回路准备向我们全舰发布讯息。 把他接到扩音喇叭去。 是。 我们是抵抗帝国专制的义勇兵团，同盟政府向帝国屈膝投降，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盟政府将贵重的舰艇毁掉。我们要接收舰艇，拿来用在争取真正的自由跟独立，别做无意的抵抗，乖乖把舰艇交给我们。另外，跟我们有同样志向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人也欢迎参加。我们不希望有流血事件发生，所以奉劝各位千万别做无意的抵抗。 我也要去，我才不要干这种工作呢。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少校， 少校。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总比像这样做败战处理掉要好得多了。我也去。 少校，我也跟你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 我要去。 我要去。走走走 走走走。 我要去。 快快。 走，你去。走走走。 快点快点。 听到了那个通讯，有4000个墙头草跟那个强盗集团同流合污，我们被500艘来历不明的战舰所包围住，没有办法抵抗。 将军，这次到手的有战舰464艘，航空母舰80艘。还有这次新加入者的代表哈姆迪·亚修尔少校要求见将军一面。 我见。 关于推翻帝国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如果不能明确告诉我们目的为何，我们无法全面认同梅尔卡兹将军的指挥权。这个舰队所持的到底是什么旗印？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是民主共和制还是黄金树王朝之外的专制君主制，或者是军国主义呢？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无理，梅尔卡兹将军曾经是帝国军的重镇，后来亡命到我国之后还位居银河正统政府的军务大臣的地位。正统政府的目的应该是在于收复黄金树王朝的失地，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下官就很难协助了。 这一点我能保证，我军的目的并非在于黄金树王朝的复活。 我听说将军一言九鼎，我相信您，但是还有一件失礼的事，想要召集信奉民主主义的将兵的话，以梅尔卡兹指挥官的名义可能会稍微欠缺吸引力。 那么如果是反帝国义勇军指挥官的名义，你可以接受吗？ 比克谷将军身为民主共和制的军人，在时机和人望上都相当的足够，只是年纪太老了一点，难以担当走向未来的旗手。希特雷、罗伯斯这些历代的军事首脑们也已经都是过去的人了，最好 是能有个年轻又具有人望和威信的人。 杨威利元帅是吗？ 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我怕说不定会带给他什么麻烦。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今天或是明天就能够实现的事。目前下官愿意服从梅尔卡兹将军的指挥权，这一点请你相信我们。 跟舰术比起来，我们的人员是有点不足，舰队运行方面就拜托你帮忙了。 是，没问题， 请跟我来。 就只会说一些歪理，算了，看起来好像蛮靠得住的。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的确没有资格担任民主共和制的旗手。再怎么说，两三年前我还是以专制国家的军人身份跟共和国的军队在打仗呢。结果现在自己举起民主共和制的旗帜的话，一定会遭到后世的批评，说我是个没有节操的人。 将军，我觉得您太过于在意周遭人的想法看法，你之所以那么做，都是环境使然，逼不得已啊。不管谁都知道您一直在做最大的努力，不是吗？ 不，就算不管后世会怎么评价，事实上如果没有杨元帅的话，是没有办法集结民主共和派的将兵的。同盟政府虽然跟他同一边，也很怕他。 这个战舰抢夺事件引来这么一个谣言，执行事件的人是梅尔卡兹，但是幕后的主使者是杨威利。这个谣言的确捕捉到了事实，然而当时传出谣言的人并没有什么证据，所以就单纯归结到梅尔卡兹还活着的这个谣言，只是想意图陷害杨威利而已。 如果这些信的内容是真的，上校，我就非得说你对杨威利的监视过于草率。 但是长官，我认为这些密告根本就不值得信赖。杨元帅他如果想当一个独裁者的话，没有必要挑选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之前有好几次大好机会，不是吗？而且这些密告的人以前都曾经被杨元帅救过好几次，不管今天政局的情况如何的改变，这样翻脸无情出卖根人实在是太可耻了。这种无耻至极的恶意重伤，难道您会相信他吗？是。 拉杰尔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上司的心理。其实雷内肯普不是相信这些密告，而是很想相信。后来雷内肯普采取首席辅佐官伍德迪塔芬梅尔的谏言，于七月十日对同盟政府发出了劝告，希望他们以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的嫌疑犯逮捕杨威利。 要逮捕杨元帅？真的吗？ 希望你能谅解。不，你应该能谅解，我们不希望帝国军有任何的借口。就算他是全国敬仰的国民英雄，但是如果妨碍到国家安全，也必须要处置。 但是这也于法无据啊。假设杨元帅让梅尔卡兹将军逃走是事实好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拉特合约，反和平活动防止法也都还没有成立呢，法律的追溯适用效力在同盟宪章是有严格规定的。 不，前几天的战舰抢夺，如果是杨在背后唆使，那么当然是在合约成立之后的事，绝对没有触犯法律追溯适用的问题。 但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可言，不只是杨本身，我想他的部下们也无法接受，说不定会凭他们的实力把杨元帅劫回去。不，一定会这样的。万一事情变成两年前同盟军互斗的情况，那怎么办？ 到时候也得处罚他们不可，他们并不是杨元帅个人的部下，他们应该保护的并不是杨元帅这个人，而是保护整个国家的命运才对。 可是他们能够接受吗？再说雷贝诺，让我觉得不安的是，帝国军其实可能在计划着什么阴谋，挑起杨元帅部下的情绪，进而造成内乱的情况。说不定他们是在等这个， 这样子就给了他们介入的绝佳借口了。不管怎么说，这次帝国军的要求是很明显的干涉内政，没有必要照他们的话去做。 雷贝诺不知如何决定，第二天21号请来了历代政权重要智囊团的国立中央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跟他商量。密谈长达3个小时，在席上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提案。第二天22号， 战争有90%的起因是一些愚蠢的令后世人们都为之一愣的理由，剩下的10%则是一些连当时的人都为之一愣更愚蠢的理由。 你们有逮捕状吗？ 很抱歉打扰了，杨元帅，我是中央检察厅的人，你涉嫌触犯反和平活动防止法，我们现在必须逮捕拘留你，请你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在这之前你要联络你的律师吗？ 很可惜我没有什么当律师的朋友，能够让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明吗？ 老公。 你不用太担心，没事的，我并没有犯什么罪，绝对不可能没有经过审判就判我死刑的，这里是民主主义国家，至少那些政治家们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会这样乖乖的，永远这样乖乖的听话，那你们就错了。你们看着好了。 事务官大人，奥丁的军务大臣有超高速通讯要找您。 军务大臣？哦，欧贝泰啊。 根据我所听到的消息，你叫他们逮捕杨威利，这是在战场上被他打败的复仇是吗？ 这跟这种私事无关，我所以会劝告同盟政府处置杨威利这个人，是为了要替帝国以及皇帝陛下除去将来的祸患。如果你认为我被杨打败想要报私仇，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么我也一样，火气没有必要这么大。 嗯，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同时解决杨威利跟梅尔卡兹。 哦， 如果你能亲手把这个帝国将来的祸根给除掉的话，那么我敢保证你的攻击绝对会凌驾在罗塔尔跟米达两位元帅之上。 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没有必要使用什么复杂的手段，我知道你在那里的权限还是很有限的，只要向同盟政府要求把杨威利交出来就行了，然后再公布要把杨威利带到帝国本土去。哼，这么一来，梅尔卡兹那些人为了救他们的恩人杨威利，一定会从隐藏的巢穴里走出来。 事情会照你盘算的这么顺利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如果梅尔卡兹没有露脸的话，至少可以把杨威利送进帝国本土来，不是吗？之后的生杀予夺就看我们的意思了。为了一扫同盟内的反帝国强硬派分子，有时候手段狠毒一点也是应该的。 那么请问军务大臣，关于这件事情皇帝莱伊哈特知道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自己直接去问陛下，就说你想要把杨威利给杀掉，问问陛下他有什么看法。 喂狗要用狗食，喂猫当然要用猫食了。 但是雷内肯普事务官不见得会成功啊，万一失败的话，同盟政府全体会站在杨威利的那一边，团结起来摆出对付帝国的姿势也说不定。事情变成这样子也没关系嘛。 如果雷内肯普失败了，那就失败没关系，再派其他人去完成任务就行了。开辟道路的人未必要跟铺设道路的人是同一个人呢。 我懂了，如果雷内肯普遇害的话，可以再度发动军队，成为完全征服同盟的大好借口。不只是杨威利， 连我方的雷内肯普都是牺牲待宰的羔羊。 雷内肯普就算活着也永远当不上元帅，但是殉职的话可以追封为元帅，并不见得一定要活着才能报效国家呀。 军务大臣说的话永远都这么有道理，但是虽然很有道理，却未必能够让人舒舒坦坦的接受，尤其是如果想到下次可能就是自己站在雷内肯普的立场，谁都会产生反感跟厌恶的心理。军务大臣也应该想到这点才对吧？不，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杨指挥官，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听到一些很奇妙的谣传。 哦，是这样的。 你知道是什么谣传吗？ 我不知道。 就是在巴米利恩会战战死的梅尔卡兹将军其实还活着的这项谣传。 我第一次听到。 哦，第一次听到。 嗯哼， 看来这个世界对杨指挥官来说总是充满着新鲜惊奇的样子啊。 哼，托你的福，我每天都过得非常快活。 那么这件事情想必你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让那个梅尔卡兹将军炸死叫他逃亡的人就是你杨指挥官，有这样的风闻存在，你怎么说？ 哦，难道说我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风闻而被你们逮捕的吗？ 杨威利得知自己被逮捕并不是根据法律上的依据，觉得很受不了的同时，也警觉到对方已经使出非常手段的事态的严重性，开始感受到危险。杨威利被逮捕之后，政府对杨威利以前的部下也加强监视，但是这可以说是所谓的两刃之剑，因为监视者的出现等于告诉了他们事情有很严重而急剧的变化。 那个不倒翁终于跌倒了。 唉， 看来你的随从也蛮多的样子嘛。 从退役之后就得到 VIP 的待遇，真是荣幸啊。杨指挥官被逮捕的事情，这是真的吗？ 葛林少校，不，杨夫人来的联络，我想应该错不了。 但是罪名应该不成立吧？到底是什么借口？切，这样子。 你说的对，权力者只要有心，词典里面的正义的定义他们是可以随便改写的。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处置杨指挥官的话，弥漫在街头薄薄的反帝国气氛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个目标突然爆发出来，或许他们早就觉悟到这一点了。 我是认为帝国军说不定就是在等待这种事发生， 也就是说他们要以这个为理由把反帝国派分子一网打尽。 杨指挥官只是一个诱饵而已。 切，真是阴险狡猾。但是同盟政府会笨到中他们的陷阱吗？ 谁知道，这个陷阱很狡猾，但是同盟政府应该有人才可以看破这个陷阱。然而这个陷阱的毒辣之处在于，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却只能跳进去而束手无策。 原来如此，同盟政府如果拒绝的话，马上就算是违反了巴拉特合约给帝国再度开战的借口了。 对了，我懂了， 同盟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不给帝国有任何介入或干涉的空隙，把杨指挥官给处决掉，用自己的手。 你很聪明，也就是说政府所写的剧本是这样的，在这里有反帝国过激派的集团存在，他们不了解同盟政府为了免遭帝国完全征服做出的努力跟面临的苦恼，只知道在那里大声高喊民主主义的原理。这些人他们只会把国民英雄杨指挥官抬出来颠覆现在的同盟政府，不知自身轻重地向帝国挑起挑战。 嗯， 但是身为民主主义的使者，杨指挥官拒绝以暴力来颠覆政府，于是过激派分子就把杨指挥官当背信者企图加以杀害。赶来的政府军虽然成功地击败了过激派分子，但是却无法救出杨指挥官，于是杨指挥官成了守卫祖国民主主义的重要支柱。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剧本的确煞费苦心吧。 那么我们这些担负过激派军事指导者的名誉的人应该要怎么行动呢？ 哦， 你也那么认为吗？我们在那个剧本里是扮演这个角色。 这个我当然看得出来，那些家伙会把杨指挥官当作消耗品利用，身为部下的我们当然也想好好的利用一下了。 那些人可能是在想我们在谈造反政府的事吧，这么怀疑着，或者说这么期待着。既然这样，回应他们的期待是当演员的义务了。哎，你该不会认为今天晚上会发生事情吧？既然做了就不能够再回头，你没有牵挂吗？ 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后顾之忧，无事一身轻，你也应该一样吧？ 不，我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什么？你还有女儿啊？ 15岁了，应该是。 可是你是单身汉呢，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哦，她惯她母亲的姓，她叫做卡特罗杰·克罗歇尔，人家好像都叫她卡琳。 从名字上看来，她母亲好像跟你一样，是帝国来的亡命者。 或许吧。 或许？你没有记忆吗？ 我哪记得了那么多事啊。 唉， 想到那个时候19、20岁的时候的荒唐行径，我就会 冒冷汗。 不是，就会想回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女人的存在看起来真的很新鲜。 嗯，你怎么会知道你还有个女儿啊？ 哦，巴米利恩会战快要开始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来说她母亲过世了。虽然是不负责任的父亲，他可能觉得至少也应该让我知道。 你见过他吗？ 他的信里面并没有写地址。 你可以试着找找看呢。 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见了他，告诉他你妈妈以前是个大美女。 我们是警察，前面的车子请立刻停车。 哎，我们是不是超速啊？ 这是自动驾驶，绝对不可能违反速度限制的。 这么说开始咯。 前面那辆车立刻停车。 果然没错， 停车。 他叫我们停车。哎，怎么办呢？ 我很喜欢对人发布命令，却很讨厌被人命令。 你这个人呐，还真性格。喝酒驾车，这次违反交通规则错不了的。我的天哪，剩下不多的国家贵重财产就这样子。速度要减慢一点，刹车要踩快一点，知道吗？ 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7月22号。以逮捕杨威利为始的阴谋剧，它的发展超过了准备剧本的人的预测，朝着震撼银河的大世界急剧地发展而去。 部所率领的武装蔷薇骑士联队绑架了雷贝诺，要求释放杨威力。这对寻求介入机会的雷内肯普来说，看来是一个绝佳的借口。但是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歌剧的招待，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